朝鲜民族和解协议会发言人就朴槿惠逆贼犯下特大型犯罪行为而被弹劾蹲监狱，还被出席法庭全面否定自己罪行等傲慢无礼干出卑鄙行径一事，6月2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臭娘朴槿惠盘踞在青瓦台发出亲美势大、法西斯独裁、同族对抗的狂政，犯下种种罪行，这是千秋难容的滔天罪行，因此实际上不做审判，当场处决也百口难辩。但是朴槿惠戴上手铐出席法庭，至今也尚未醒悟到南朝鲜各阶层人民为何经几个月蜂拥到广场和大街上燃烧愤怒烛光，而他终于从青瓦台被撵出去关在监狱里，这一点就不自量力，无理取闹。谈话接着指出，朴槿惠不但不对他自己的弥天大罪抱有一点负罪感，反而干出拙劣的行为，他不可不谓是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厚颜无耻的恶女，丑恶的人间次品。问题是，朴槿惠逆贼依仗着执意弹劾他那罪行的自由韩国党等保守集团，摆出这种厚颜无耻的丑态的。傀儡保守集团至今寄生于朴槿惠，偷吃残羹冷炙，他们都明白对自己主子的审判就是对同谋集团自己的审判，而且对此感到莫大的不安和恐惧，就策划种种阴谋，以图无论如何也减轻对朴槿惠的重刑。一系列事实清楚证明，为了严正审判朴槿惠逆贼的罪行，为了让实现南朝鲜人民的烛光志向和愿望结出果实，要立即对丑恶的罪犯集团处以极刑。